已经疲惫，别说不能再说什么，你在开始之前就知道结果，却是依然苦苦执着，总是看你泪盈满眶。不要显得如此困惑，爱情不是全部生活，你却为了我变得如此沉默，可见你的爱始终覆盖了你，让我有太多太多的抱歉，看你一天又一天为我而改变，我不是没有感觉，装作不曾察觉，我又能够为你怎么做？哦，你在脸上无意写着的憔悴，如今已蔓延在你天真的眼神，只是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个眷恋，你的深情我也只能够说声抱歉。 没有感觉，装作不曾察觉，